京人民广播电台动听调频 Metro Radio FM 94.5 Beijing's newest radio station。 Metro Radio 开饭吃货俱乐部，我们在京都。 本周六晚六点，周日中午十一点，日本四周年第三站，京都的比拼火热上演，快速吃冰，夹豆腐。怎奈游戏黑洞让娜娜无力回天， 我们从鸟取输到了京都，一路输到没有败给吉州。 寿喜烧，糖心蛋，看京都人如何把简单的餐食做到极致。 Metro Radio I'm jealous I'm overzealousWhen I'm down, I get real down. When I'm high, I don't come down. I get angry. Baby, believe me. I can love you just like that. And I can leave you just as fast. But you don't judge me. Cause if you did, baby, I'd judge you too. No, you don't judge me. Cause if you did, baby, I'd judge you too.I got issues, but you got them too. So give them all to me and I'll give mine to you. Bask in the glory of all our problems. Cause we got the kind of love it takes to suffer. Yeah, I got issues. And one of them is how bad I need you. You do shit on purpose. You get mad and you break things. Feel bad, try to fix things.You're perfect, poorly wired circuit. And got hands like an ocean. Push you out, pull you back in. Cause you don't judge me. Cause if you did, baby, I'd judge you too. No, you don't judge me. Cause you see it from the same point of view. Cause I got issues, and you got them too. So give them all. 嗨，大家晚上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Metro Radio FM 94.5， 我是老朋友 Jason， 依然在这里恭候各位。接下来两个小时的节目依旧将由 Jason 带各位去世界各地寻找美食。这期节目是我们 X Fun 吃货俱乐部节目成立四周年特别节目日本行的第四期，我们离开了鸟取县柯南小镇，我们将踏上新的旅程，去到这一次日本行的第三站京都 Kyoto。 说起京都呢，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啊，为什么这个城市要叫京都啊？日本首都不是东京吗？答案也其实很简单，因为自794年以来，京都一直都是日本的首都，直到近代日本首都才迁到了江户，也就是今天的东京了。所以东京和京都的日语和英文叫法都很奇怪啊，这个也很相近。京都呢叫做 Kyoto， 那东京叫做 Tokyo。 而经过几天日本生活的历练，我们的后勤三人组现在也基本上能够适应各自的这个工作了。 每天早上大家按例呢去管这个管钱的齐智慧那儿领300日元的饭钱，较早的小萌呢负责通知每日要出发的小伙伴们，苦力前沿心呢则依然是担任抬箱子的任务。看到他们一点点的成长，作为 X1 的吃货掌门人的我呢也是倍感欣慰啊。而由于人数庞大，我们没有预定到大家能够一起出发去京都的巴士票，只能分成4次出发了。接下来我们先回到音乐当中，在稍后的歌曲之后， X1 吃货俱乐部4周年特别节目日本行的第3站京都之旅，马上跟大家一起来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According to you, I'm stupid, I'm useless, I can't do anything right. According to you, I'm difficult, hard to please, forever changing my mind. I'm a mess in a dress, can't show up on time, even if it would save my life. According to you, according to you. 94.5。我们现在要离开鸟取了，然后我们要坐巴士。这个巴士的话呢，大概3个多小时到4个小时就能直接到京都。 其实从鸟取前往京都呢，你可以乘坐电车啊、新干线比较快，而且呢也比较方便。但是它的这个票价呢要比巴士要贵1倍多，时间呢其实也差不了太多哈、啊。因此呢，坐巴士是最佳的选择。而3个半小时之后，你就可以到达日本匠人精神的家园，日本人的精神故乡京都。 到京都了，而且现在是看红叶的季节。 每年京都呢有很多看点啊，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风景。那京都树叶泛红的季节呢，绝对是游客云集的时候，也就是秋天了。那么我们作为第二批和先行到达的娜娜、孙夏他们在京都站汇合了。 而彼时呢也正是旅游旺季，京都的房价真的是贵得让你难以相信啊，只得呢选择便宜的民宿，而且我们人数比较多，20个人，一个民宿住不下，男女呢要分成2个民宿。不过在这儿呢，你也能充分感受一下京都人的生活，还有就是京都人的这个矫情劲儿。住在不同地区的民宿呢，还会有不同的规矩，比如男生我们住的这边呢，见到邻居啊，房东跟你说就必须要热情的去跟他们打招呼，不能不理这个附近的邻居。而女生那边见到邻居呢，就告诉你说千万不要跟邻居打招呼。所以女生那边的房间里甚至还更夸张的是有一个分贝检测仪，声音过大就会报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种感觉啊，我觉得很多很多中国人都接受不了吧。 您辛苦了，一起鞠躬321， 你们俩穿的好像啊。 现在你们怎么在讲话？ 师姐他们要靠自己找路了，去自己住的地方。When you're so in love, sometimes you gotta take a chance to break through. And when the world is not enough, that's what gives you everything or breaks you. Feeling empty, feel used. It's like we're running on fumes. A little broken, confused. But one thing I know for sure, ain't giving up. 你继续回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Craig David and Giving Up。 我依然是 Jason， 这里是 Metro Radio FM94.5 的 X Fun。 在这一期呢，我们20个人浩浩荡荡的去了日本，也是庆祝我们节目4周年，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京都的好吃好玩的。还有很多小伙伴们此时此刻是没有来，我们来到京都的第一顿呢，还是常规的会介绍一个餐厅给大家，也是我们嘉宾按正常节目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要吃的这样东西呢叫做 sukiyaki， 就是寿喜烧。寿喜烧呢又名叫做厨烧啊，当然大家很少听这种说法了。古早的这个日本农民啊，他是用铁制的农具扁平的部分来烧烤肉类果腹，所以呢后来就逐渐就这么成为了一个很有名的日本菜。我选的这家老店呢已经有147年的历史了。 现在要去吃寿喜锅， 您是2年创业的老店， 这才最极上的牛肉才10000日元， 看起来这糖就过瘾， 从4300起，你觉得呢？ 是用他的订单？ 对，杨子订的，那他应该不会用我的名吧？ 这个一看就是搭上的。 国小姐的风格。 巴山杨子肯定是定的好。 对， 上次见到我们的好朋友巴山杨子还是去年在香港特辑，如今呢他回到了日本京都，还帮我们提前预定好了这家餐厅。给大家一个 tips， 就是很多日本比较好的餐厅啊，尤其是一些老店，他不太愿意接受外国人预定啊，因为一般预定都不收预约金，也什么都不收，但是他会留位子准备餐食，准备食材。所以就最好如果可以的话呢，请一个会日语的或者是日本朋友来帮你预定，那么这样的话呢一般都会比较容易一些。旺季尤其是京都，如果你想吃东西或者是住宿的话，最好都要提前的预定。巴山杨子呢已经订好了每人是10000日元的最贵的套餐。有观众听众朋友反映说我们吃东西有点贵啊，其实这四年来呢我们也吃过一些地摊，也吃过盛宴，绝对没有说刻意专门要找贵的，而是想说呢旅游嘛，大家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些有特色的，是不是？我们要找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而且呢这个我们都是各自掏腰包这个寻找美食，为的也是杜绝商家刻意准备，或者是你吃人嘴短啊，真不好吃你也没法说什么，所以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用心大伙儿能够体会得到啊。 Listen up, y'all. Listen closely, y'all. Y'all, every place got a ghetto. And this is my version of it. Check it out.Listen closely, oh, I got a story to tell. A version of my ghetto where life felt for real. Some would call it hell, but to me, it was heaven. God gave me the grace, amazing ways of living. How would you feel if you had to catch a meal? Build a hut to live in, to eat and chill in. Having to pump the water out of the ground. The way we put it down, utilizing what is around. Like land for farming, river for fishing. Everyone helping each other whenever they can. We're making it happen. From nothing to something, that's howWe'll be surviving back in my homeland. Listen up, y'all. Listen closely, y'all. Yeah, it's been a while, but I've been back home to my homeland. Check out this what's going on.Man, it feels good to be back at home. And it's been a decade on the journey all alone. I was 14 when I first left Philippines. I've been away half my life and it felt like a dream. Living next to my mom with her home-cooked meal, man. I felt complete, my emotions I feel now. Life has changed for me in the U.S. But back at home, man, life was a mess. I guess sometimes life stresses get you down.Oh brother, wish I could have helped you out. Lapit mga kaibigan at makinig kayo. Listen up, y'all. Ako'y may daladalang balita galing sa bayan ko. Listen closely, y'all. Nais kong mamahagi ang mga kwento, ang mga pangyayaring nagaganap sa lupang pinangako. You're listening to X-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他们家不光是卖 Sukiyaki 特别厉害，他们家主要是卖这个牛肉，所以很多人说你来京都想吃肉的话，就一定要来他家。 吃这种高级料理，食材是王道。首先上来的呢是前菜五成，都是些开胃的小菜，都是以些酱油腌制啊，或者是醋制的方式，而且依旧保持了各种食材的原味。这也是日式小菜的一些规则啊，一些亮点呢是在规则上做了改良。比如他们家的这个红薯块搭配的是招牌的肥牛，虽然只是小小的一片， 但是竟然有浓郁的牛肉香气。 蘑菇，然后肉，然后这个是腌制的小萝卜，酱油， 冰冰凉凉的，好脆啊， 有点脆。 这个就是地瓜了，这个、我能看出来。红薯，红薯配牛肉，红薯也是脆的， 好甜 啊。哦，这个肉有回香啊。 这个肉还好嫩呢。 第一口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 这个是不是他们就是很经典的肉啊？应该想起来。 应该只是让你开始有一点点感觉而已。我们第二道菜是用红酒煮的牛肉。 有点像炖煮的。 接下来的主菜是用了150克牛肉和红酒慢火炖煮而成，牛肉肥瘦相宜，而且带筋，酱汁厚重而恰到好处，入口即化。 好肥啊，有筋，忘不掉，忘不掉。 天哪， 那个红酒就一点点酸酸的，而且不咸。 嘴里的那个肉那个油脂， 幸福的味道。他选的这个部位非常关键， 它虽然软但是不会完全发霉，它会有嚼劲啊。 接下来这一道呢是牛肉寿司，而且你看两块它上面配的不一样， 真的是一道比一道精彩啊。接下来的呢是季节限定的和牛肉寿司，牛肉微微的炙烤过啊，都不用蘸酱油哦，上面点缀的这个辣椒柚子酱就能够提出它牛肉的生鲜味儿。 柚子成酱，你都不蘸生抽的。 这个是有点梅子的感觉，辣椒 啊，辣椒柚子酱，好辣， 辣椒和柚子， 辣椒柚子酱。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没有刚才那个让我觉得那么惊艳，不太是流行的吃法，但是我觉得只有好一点的肉才能敢吃。And I won't ever let you go. You never gotta be that lonely. You never gotta get that low. All you gotta do is call me. And I won't ever let you go. I won't ever let you go. Never let you go. You're listening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三八果，一两三袋就。 用极上品质的和牛，在这家老店当然得用传统方式，而且是专人伺候，现场制作。先架上锅，然后在碗里打入作为调料的生鸡蛋，这是吃 sukiyaki 一定要蘸的啊。然后在锅里再放一块牛肉润泽整个锅，撒入大量的砂糖，再把超级大片的雪花和牛放进去，慢火煎烧，最后再浇上酱油来着色。只听刺啦一声，这大片牛肉和酱油就完美的拥抱在一起了。不用多久，七分熟寿喜烧的牛肉蘸上蛋液就可以品尝了。这么大片的牛肉入嘴，真的跟你们讲讲是满嘴的油香和幸福感啊。 你看这盘肉，我要哭了。 哦，直接了。 这是煎的。 甜甜 的，这种幸福的 感觉。跟中午的脸一样大的肉。这不是糖。这么大的牛肉。而且在蘸了蛋液之后，鸡蛋本身就有一点点滑滑甜甜的，只有酱油带了一点咸味儿，剩下的味道全部都是煎过那种油香。 对，还有一点超奶超奶的那种牛肉的味道， 口感的确很油很腻，绝对是重口味肉食爱好者的天菜呀。那么比起之前我们吃到的日本第一的宫崎和牛呢， 我想说一下，这个真的不比我们在宫崎吃的差。真的不差， 它的味道又是不一样的， 它是高级的味道。高级料理的味道。 我点一份真的太实在了，你好大一片肉啊。 正宗的寿喜锅不加任何水，煎完肉的汤汁呢立刻用来烹煮蔬菜，用肉汁煮出的蔬菜都很清香，而且还刚好解腻了。 现在汤就开始多一些了，因为煮了蔬菜。 对对对， 然后他给我们放了豆腐在里面， 还有葱。 好吃 的，这就是解腻的呀。 连葱都好吃的寿喜烧百年老店还有很多分店在京都。四条的这个猪熊本店呢是他们的元祖店。本月18号我们 X-Fun 吃货暴走团呢还将再次光临这家店哦。就是今天我们就已经到京都了，你们在听节目的时候。不过本月的暴走团是已经爆满了。大伙儿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四月份的樱花季节，还会带大家去看樱花。如果你想参加的话呢，就赶紧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X-Fun China X-F-U-N-C-H-I-N-A， 然后直接的输入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解我们这次活动的相关的信息了。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里边的吃喝杂货店找到我们这个相关的入口。好啦，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你这里正在收听的是 Metro Radio， 就在 FM94.5 的 X-Fun， 我是 Jason， 一会儿见。 So it really doesn't make any sense. What am I listening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王宁姐姐现在去帮我们看下一趟的巴士票，我们在这儿等她。我们刚到京都，感觉有一股事儿的气息。 最后一波留守鸟取的小伙伴们此刻也正要出发来京都了，没有了我，他们前往驻地的路得自己找。对于人生地不熟又不会日语的他们呢，迷路似乎也是理所应当。不过京都人们非常耐心地伸出了援手，甚至呢亲自为他们领路，让这几个迷路的小姑娘感到了阵阵的暖意。 我有毕生的忧郁都在家了。 至此我们 X1 的小伙伴们在京都集合完毕了，接下来当然是要继续我们在京都的比赛了。4周年的主题真的是为了吃不择手段，为了奖金不择手段呢。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可以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先让大家舒缓一下，放松身心。 哎，怎么还夹杂着另外一个人啊？哇，有卧底、哎、 哦！ 原来你是这家 迎接他们莹莹。 昨天睡觉之前，我说你要早几点叫早，他说我5点钟就起。我说你起那么早干嘛？他说我叫早之前我要自己打扮好了，收拾干净。我说那你6点叫我吧。结果今天早上向我们推开门，孙姐，6:05了，您该起床了。 看来匠人严格的精神已经在我们这帮90后同伴的身上起到了作用啊。京都市里的高台寺月真院呢，是浮躁压力大的城市人寻找内心宁静的好去处，我们就将感受这里的静心服务。坐禅就是安心端坐，宁坐静修，抛去掉一切的杂念，然后慢慢反思自己的功过。而要成为匠人呢，必须成为积极思考的人，要有信仰，做任何事情呢才有底线和希望。 很多人来京都就是要体验一下茶道，然后我们今天有幸就是做完禅之后还能够体验一下寺院里的这个茶道。 来说说日本茶道吧。这个日本茶道呢分煎茶道和抹茶道，我们今天要体验的这个抹茶道呢是其三大门派之一的，叫李千家。要先品尝搭配抹茶的这个雪饼，甜甜的雪饼搭配苦苦的抹茶正好合适。 在茶道里都是先吃饼，吃完就是点心再喝茶的。 雨饼但是中间有糖， 这样会比较甜一点。 茶道师给我们表演的茶艺真的是让人赏心悦目啊，而且能喝到一碗抹茶还要感谢茶道师，感谢制碗的工匠，要欣赏一下这个碗最后啊。而且这种源于中国的艺术呢，将宗教、哲学、美学、伦理融为一炉，能培养性情，是来京都不得不尝试的体验。 Seems to me, 'cause you've been gone. I'm growing older, but I still can't seem to get you off my mind. And I do believe I feel you all the time. To hold you, but I still can't seem to get you off my mind. And I do believe I feel you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Tell me I can have the fact you loved me to hold on to. Tell me I can keep the door cracked open.Let light through. For all my running I can't understand, I'm one text away from being back again. But I'm moving on, and I'm getting old. I'm getting old. Just goes to show you that I still can't seem to get you off my mind. And I sure would like to see you one more time. Getting Over 来自 John Mayer， 你正在收听的是 Metro Radio FM 94.5 X-Fun， 依然是 Jason 为你带来世界各地的美食。我们 X-Fun 一大家子呢，在京都的老城品尝几家百年老店的美食。导演组为了避免像齐智慧那样的错误重现呢，在比赛之前把所有人的通讯设备暂收保管了。 X-Fun 吃货俱乐部， X-Fun 吃货俱乐部。 做不了那么多人同时在里面啊。 第一家店是森田冰室本店，小小的这个店铺刚好能够容纳下我们20个人。这家有着133年的刨冰店，招牌是高达25厘米的果汁刨冰，超大份儿。 Oh my god！ 这怎么吃啊？ 这个 3个人吃一份。 盘子都是冰的， 盘子怎么办呀？ 盘子要吃了吗？ 比赛当然不能像情侣那样慢慢品尝了，我们四组队员呢将比赛谁吃的最快。哦对了，我还发现了一个小窍门要给大家说说啊，比赛之前你最好先含一块冰，让口腔适应适应，这样面对即将到来的快速吃冰呢才不至于难受。而在导演组的这个一声令下之后呢，比赛就正式开始了。 Ready, go! 要在大早上饥饿难耐的时候吃下一大份刨冰，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冷啊。特别推荐的是他们家的抹茶口味的，内馅呢是红豆泥和糯米团子，搭配手工制成的糖浆。不过我们比赛用的呢是草莓口味的刨冰。 你要分解快啊，快快快、啊 结束了、 好了，结束了。 孙夏组果然是实力超群，力压群雄啊。而娜娜那组又是因为齐智慧拖了后腿，输了比赛。在京都的比赛，我们采取的是积分制，第一名会得到3分，第二名得2分，第三名呢得1分，最后一名是不加分。 然后就是年纪大了，我有点牙疼，你知道吗？ 比赛之后的后遗症也是惨状连连啊，基本上这嘴巴都被冰得麻木了。 大家为了比赛还真的是挺拼的。森田冰室呢是位于祗园下河园的本店，每天上午11点开始营业，周三定休。这里的每一款刨冰都非常适合爱侣们来共餐，也绝对是你带女朋友带男朋友一起来品尝的上选。不过你到了门口，你一点都不会觉得这是133年的店，因为它重新装修过啊，现在变得有点时尚了哈，但是口味依然是100多年的口味啊。 94.5。 我们刚刚进行了第一场比赛，听说孙杰以口含冰吐出来让对方吃掉的这种绝技赢得了第一，比我们只差了4秒， 差1秒都是第一名。 前往的第二家百年老店呢，是位于京都南禅寺门外，是一家吃豆腐的人气店。豆腐呢是源自我国的一种非常常见的豆制品了，大家从小都吃。日本传统的观点也是认为是唐代东渡的鉴真和尚带回了日本啊，来制作豆腐的一些技术。而这家店呢叫做顺正，是一家豆腐店，建于天宝十年，距今呢也有177年的历史了。 多少人啊？ 挺着叫号呢。啊，我们预约了，约了20个人。那大家午饭就在这吃吧。 这帮饿得饥肠辘辘的小朋友是有口福了。这家豆腐店呢是最低消费人均3090日元的套餐。这么贵的豆腐味道怎么样啊？ 他们家主要就是做这个精豆腐，就是这个就是3000。谢谢，他们家都会说中文了。 套餐呢是有5道菜式，吃之前呢先来一杯日本豆浆。日本定义的豆浆啊被称为豆乳，豆乳的标准是把大豆加工后固形物达到 8% 以上的乳状浆液啊，都叫豆乳，天然又豆香浓郁，非常好喝。 基本上没有放糖，纯厚， 好有味道啊。 甜甜的。 嗯嗯，而且它都给你雕成了很用心雕成了各种形状，这还有南瓜枫叶形状的。 因为是豆腐宴嘛，开胃小菜呢都是清爽口味的。接着开始进入豆腐主题了，晶莹剔透的豆腐糕上面还搭配了一坨 wasabi， 口感有很少味道的一些胡麻味儿。顺正豆腐呢还是以保留豆腐原味为特色， 好软啊， 上面放了那个 wasabi， 嗯，这好好吃哦，好一些， 这就是那种胡麻豆腐，它可以做成 软 硬的整块的形状了。 啊、没有胡麻味儿啊，这个豆腐。 对吧？那得 是。可以吃的，烤豆腐可以直接 烤豆腐。 嗯。这个上面是 黄色的是酱。 涂上厚厚的特制酱，用炭火烤过的豆腐用筷子穿起来，口感和刚才的胡麻豆腐又不太一样了。 味道甜的，好吃的。 还真甜，甜中带着一点点糊味儿。 南瓜泥加了那个焦糖的味道， 有一点像南瓜。嗯、 豆腐酱之间真的好吃、啊， 今天豆腐真的好吃、哦，那个豆腐好香啊，尤其这个有点像北豆腐。 中国的南北豆腐其实主要用的是凝固剂不同啊，南豆腐水分多，适合做汤，北豆腐呢更适合煎炒煮炸。顺正的汤豆腐就介于咱们中国南北豆腐的这个硬度之间，京都东山水呢是呈弱碱性的，所以做出的豆腐豆香非常浓郁，口感滑嫩且不松散，用砂锅煮熟就行了，吃的时候呢要搭配豆腐酱汁和葱。 筷子给大家夹一下比较好， 我也 加一个，放一点他配的那个他们家的特制的酱汁，就是那个有点酱油和柚子醋。我最喜欢吃豆腐，我最爱吃那个什么皮蛋豆腐。 啊，皮蛋吃会笨的。 就是豆腐啊，首先它有这种饱腹感， 对对对， 而且呢它还有营养，因为豆制品啊，然后有豆子蛋白。 怪不得你皮肤这么好。 嗯，好好吃啊，这豆腐。 嗯， 好吃好吃， 这个豆腐有一种奇香， 而且软硬适中，我觉得 再加上一点点它那个葱花的味儿，简直是完美。再说说它底下那个酱油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重的味道，稍微的加了一点盐味儿。 100多年来都是用传统的方法来做豆腐，但花200多人民币一位的价格来吃豆腐的话呢，好像还是觉得有点小贵，是吧？此时小朋友们已经摩拳擦掌，准备接下来在豆腐店的比赛了，也正是要在这豆腐上做文章。我们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 Mika Good Guys 之后，开始我们第二场的比赛。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 的 X Fun 吃货俱乐部，我是 Jason。 It's not the cowboys that I'm missing anymore. That problem was already old in 94. Don't be offended, this might seem a little wrong. Where are the gay guys gone? And to the romance when I was 14 years old. And to my heroes that were dressed up in gold.Only hoping one day I could be so bold. Where have all the gay guys gone? If we are all in the dark, does it change who we are? There's someone else in the dark, looking up at the stars. Yeah, we are all in the dark, it doesn't change who we are. There's someone else in the dark, looking up at the stars. So tell me whereThank you, Arden and James Dean. Thank you, Emerson and Bowie for my dreams. Wilfredo and Kinsey, Whitman and Rambo. Thank you, Warhol. Thank you, Patience. Thank you, Porter and Cocteau. We are all in the good. Does it change who we are? There's someone else in the good. Looking up at the stars. If we are all in the good, it doesn't change who we are.Of us in the gutter, looking up at the stars. Welcome back，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 的 X Fun， 我是 Jason， 在每个周六的晚上六点到八点，周日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Jason 都会在这陪伴各位去世界各地寻找美味。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啊，此刻正在京都一家名叫顺正的百年豆腐店，要用顺正嫩而不易散的汤豆腐来进行夹豆腐比赛。比赛规则是什么呢？是每一组队员以接力的形式用筷子完整传递三块豆腐，以用时最少和豆腐的完整度来评判输赢。如果中途掉下来呢，即为直接失败。 Ready Go！ 行，用筷子夹豆腐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是挺容易的一件事儿，但对于长期生活在北美筷子功夫已经退化的周公子来说呢，好像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他们组居然以46秒垫了底，而我们组非常麻利儿拔得了头筹。孙夏和娜娜组呢都用时22秒，时间相同，完整度也很好，所以呢得来一场加时赛了。 然后这个呢是左撇子，所以我觉得这第二个组难度也有点大，但是我们真的只能靠延迟吗？ 嗯，孙夏绝对是比赛型选手啊，越战越勇，第二轮呢只用了14秒。而娜娜这组呢其实也不赖，落后的原因呢又是因为齐智慧。我估计你们都快猜到了，因为他是个左撇子，耽误了时间。 其实我觉得在比赛一开始注定已经知道结果，因为吃过 X Fun 的掌门人就是掌门人啊，就厉害啊， 真的是吃不过他。 比夹豆腐我们还是输了呀。 两轮比赛过后，我和孙夏组呢都集了5分，而周公子和娜娜组只有1分。看来种子队就是种子队呀，哈，有点骄傲了，根本没什么悬念感觉。而评分垫底的两组今天将做个了结，淘汰一组出局。稍后歌曲之后我们会马上回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Snow Patrol Caught Out in the Dark。 这里是 Metro Radio X Fun， 我是 Jason。 上课啊？ 不是放假了吗？ 哎呀，我说的是上课 Upper 电影主题 KTV， 一种全新的吃喝玩唱新体验，现已在优唐广场三层华丽开启。狂欢热线88706866。 January the 4th, Grand Opening at Upper KTV。 我们现在在 Metro Radio FM 94.5，每周六晚6点到8点，周日中午11点到下午1点 ，X Fun 吃货俱乐部 ，Jason 带你去世界各地寻找美味、好吃的。 刚刚我看那个他喝了之后返老还童，年轻十岁。 好玩的。 大浪来了，哈哈，我跟你说。 好逛的。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做的太好看了。 给你的下一个旅行目的地做好准备吧。 Catch Jason with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It was just an ordinary Wednesday night.47 when the stars aligned, saw your face and then I felt the butterfly. Someone's gonna fall in love tonight. If you let me take you to my special place, I can make sure everybody knows your name. Don't regret the things you do or things you say, even if you did it for the fame. Can't let this moment. 这首歌来自 Chain Drink Up，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为你带来世界各地美食的 X Fun 吃货俱乐部，我是 Jason。 你听到的频道是来自 Metro Radio FM 94.5。 接下来我们在日本的京都要试吃的第三家百年餐厅呢，是位于繁华的京都市内商业区，当然还是有比赛啦，这两队要抽签，要抽出一名队员进行最关键的 PK。 我们现在只能叫什么矬子里拔将军，一会儿拔出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第三名，然后最后一名去接受非常严厉的惩罚。 决胜局类就是我和周公子两队之间， 所以我不管出来你们两个谁都会努力的，对不对？ 对 对， 就是李靖呀，出到谁呢？赐予我力量吧，齐之威。 娜娜心里最不想抽到的那位呢，居然又抽到了齐智慧，游戏黑洞啊，这次能不能争点气呢？而周公子队抽到的是李欣，还好两位女生 PK， 看架势啊还是势均力敌的感觉。 你败队了吗？你瞎败， 万一 我也没辙了， 败出来点别的来。 不是，关键你们还在鸟取拿过第一。 伪张屋是一家坚持以手工制作荞麦面的老铺，诞生于1465年，已经有550多年的历史了。他们之间的 PK 的道具就是一碗热气腾腾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手工荞麦汤面。比赛方式当然是看谁吃得最快了。这一家的荞麦呢，选自日本的粮仓北海道，面料筋道，软硬适中。而这时呢，每组队长已经在外面着急的等待比赛结果了，当然呢还不忘了互相的啊。 难道我真的只能靠颜值吗？就不能靠实力吗？都有些什么组员啊？反正你特别想穿和服吗？就给你一次穿和服的机会啦。 好啊， 人家专门预定这个京都最好的这个和服店，应该就穿上蛮美的。 行， 因为我穿过和服了，我觉得这个机会应该让 你。你好大方啊！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就让给我了。 对啊，和服好美的。来京都一定要女生穿一次和服，体验一下她那种穿那个小母鸡走的那种感觉，这个也是她的一个特色体验。所以这个机会一定要让我们这个第一次来京都的周公子体验一下，让我们好后悔啊！ 你会众望所归的。 哎呀，因为听说好像导演组专门昨天深夜去探访我们惩罚的那个地方 啊， 说都是做了好多功课的，就是弄死你不偿命的那种。但是和服很美啊。 老子停顿了。 面条汤底呢是用昆布、青花鱼和干冬菇熬出的，来突出面的这个麦子的味道，所以汤也不能浪费。那么究竟谁能第一个吃完呢？接下来继续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听到的是来自 Walk of the Earth Fire in my soul， 稍后为你揭晓答案。 Going mental, hot and hazy. Metro Radio FM 94.5， 都压是不是都压的压的娜娜姐他们组，没想到吧，我能吃烫的， 姐我给力了， 关键时刻不掉链子， 朱公子这组这次又是出乎意料的获胜了，躲过了被淘汰的命运。没想到胃口一般的李欣呢，却拥有一副不怕烫的铁舌头。而娜娜的天煞克星游戏的黑洞旗帜会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 直接吐了。 你是豆腐吃多了大姐？ 不是，那个太烫了，我喝不了热的东西。 娜娜你不要难受， 没事，我们也很厉害， 很漂亮的。 是啊， 努力不算什么，因为很美你知道吗？ 我们 抢到了所有的镜头。 你让我说句话 好多。 你变成了我。 性交的货了， 我们从鸟取输到了京都，一路输到 都败给京都。 还好我们现在只剩下颜值了。 你还那么开心？ 不光是面临淘汰的命运，等待他们的将是严厉的惩罚。提前透露一下，这惩罚让摄像师傅都痛哭流涕，感动不已啊。究竟有多严厉呢？谜底将会在下期节目为大家揭晓。稍后在歌曲之后呢，我们还是给大家介绍介绍京都其他的餐厅吧。 But I won't let you haunt me. All the scars on my body, they won't keep me far from love. You will see me fall apart. It's like time's so cold, and I thought I'd never make it. I could feel my pulses fading. Try to take all the love we've lost. Gotta look for a brand new start. You're listening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一早上就开始跑了，我们现在要去吃一个好几百年的早餐 五路。 来来了， 哎，又来一个， 来了来了，快快快， 这么多五路， 哎，排队排队。 我们四位嘉宾相约好在巴士站坐巴士到了平安神宫大鸟居附近，再走了两步呢，就到了一家极其难定位置的餐厅，叫做瓢亭。400年前前身为松林茶店，向路过人提供茶水和小食，之后呢转型为一间料亭。他们家最著名的就是早餐了，有400多年历史的早餐。可能是我们去的太早，人并不多，但这也是好事，可以挑到靠窗边能欣赏日式庭院的座位。 连续从2009年到今年，每年都获得米其林三星的餐厅。 米其林三星的餐厅。 特别有意思的是，这儿的第14代传人啊，高桥英一婉拒了米其林的授牌。米其林是自己非要授予的，这个给他们三星荣誉，够拽吧？不过米其林标准呢，可不能代表我们 X 饭，所以呢，到底这家好不好吃呢，还是得靠我们亲自来品鉴品鉴。接下来在 Skin 之后，我们马上开吃。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的 X 饭吃货俱乐部，我是 Jason。 When I heard that sound, when the walls came down, I was thinking about you, about you.Where my skin grows old, where my breath runs cold, I'll be thinking about you, about you. Seconds from my heart, a bullet from the door. Helpless I surrender, shackled by your love. Holding me like this, poison on your lips. Only when it's over.Silence hit so hard. Cause it was almost love. It was almost love. It was almost love. It was almost love. When I love, it was almost. We bleed ourselves in vain. How tragic is this game? Turn around, I'm holding on to someone, but the love's gone. Carrying the load with wings that feel like stone. Knowing that we nearly fell so far, now it's hard to tell.Yeah, we came so close. It was almost love. It was almost love. It was almost love. When I can try all over again. When I heard that sound, when the walls came down, I was thinking about you, about you. When my skin grows old, when my breath runs cold, I'll be thinking about you, about you. When I run out of air to breathe, it's so dark. love, it was almost love. It was almost love, it was almost love. You're listening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像汤啊，好酸！ 但是你仔细往后就是甘甜，然后像那个话梅一样，深入精止渴。 在用餐之前呢，一般会有一杯早餐的开胃茶，简单的昆布梅子的搭配，乍一喝啊，又酸又怪，但是回味特别甘甜，清胃醒脑。 喝完了之后特别舒服。哦，早餐没有了。 接下来服务员给每个人上了一个陶瓷葫芦，瓢呢就是葫芦，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鸡蛋女王孙夏敏锐地闻到了鸡蛋香， 这就是瓢型的瓢。 它真的做了个葫芦的造型，上面还有糖呢， 小甜菜。 我闻到鸡蛋的味道了，要抢真的有鸡蛋 是吗？ 这个好香啊。 又上了一盘装有鸡蛋的冷盘，里面闪着金光的糖心鸡蛋是瓢亭所有荣誉的来源，也是传承400年的糖心鸡蛋。对了，鸡蛋在日语里呢被称为玉子，我觉得呢还是蛮贴切的，晶莹剔透呢确实像玉石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我们在歌曲之后将进入我们最后一小节的节目， Jason 就将带大家好好品味一下这传承了400年的糖心鸡蛋的独到之处。 Got out my heart and left me in the room. And I know I should quit her. And I'd do it if I could. She a hot mess, but I confess. Damn, she got me good. Cause I love them bad girls. Doing bad things. Looking hot with an attitude. Love them bad girls. Like a bad dream. Surely want them, but I do. Singing. All the bad girls singing.When you're messing with a bad guy, yeah. Yeah. She got a body like a fast car, movie star. I'd do anything to be a bodyguard. She like getting naked and swimming in pools. She make it look sexy to break all the rules. Falling too fast, I might crash. But once you're going bad, you know you can't go back. I just wanna watch every way that she moves. She out on the edge like there's nothing to lose. Messing with the bad girl. She bad. She got my number. So hot, she hotter than Vegas. And I guess kind of summer. Hot class. Another clever. Waking up, we so sticky. We stuck to one another. She gets what she wants. She takes what she needs. She all over me. She kind of mean, but ain't a problem to me. A little bit of hell, but she got me in heaven. She my bomb girl. I'm MKT007. When you're messing with the bad girl. 指路明灯最初由 NBC 在1937年1月25日首次播出，1952年6月30日转手到了 CBS 电视台。指路明灯于2009年9月播出最后一集，合计播出18262集。该剧从电台广播剧开始，已播放了72年，吉尼斯纪录称它是世界上最长的电视剧。2017年是农历鸡年，会有384天。Metro Radio 也会长久像 Guiding Light 一样，源源不断的用好音乐陪伴你更久的时间。 Metro Radio, you're listening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Metro Radio FM 94.5。 最重要的是他们家的这个糖心儿鸡蛋是我们这次来的重点。 看起来就很棒啊。 朴廷的糖心蛋呢，从视觉上看有凝脂一般的蛋白和金黄色的蛋液，滴了2-3滴酱油，然后吃到嘴里，那种复杂的口感绝对会让你人生很难忘啊。 怎么样说糖心鸡蛋好啊？就是似流非流的这种状态，就是液体和固体交融，太香了。好的糖心蛋，你是那种你感觉不到里面的固体，但是它又是凝固的， 然后但是它又有汁液， 而且这个溏心蛋的蛋白跟蛋黄是一样的，能融合在一起， 太香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呢就是比较如果来这儿吃的话，你要抱着一个心情，就是说它毕竟是鸡蛋，但是绝对是煮溏心蛋的，我觉得目前我吃到煮的最好。 肯定会有人说了，不就是个煮鸡蛋吗？啊，我妈也会煮。那么接下来呢， Jason 就将为你揭秘这瓢亭蛋的做法。首先啊，要选用放过4到7天的鲜蛋，因为呢这个时候鸡蛋煮起来才不至于粘在膜上。煮的时候呢，先要急速加热，然后再急速冷却。剥壳的时候要将蛋壳整体敲碎，从大头端开始绕圈的剥。切的时候要稳住两端，从正中央入刀，完美的溏心蛋就出现了。而如果让你妈妈按照这样的步骤来煮鸡蛋，真的是有点难为人吧。而这里是传承了400年一直秉持着匠人精神才能把这种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让人叹为观止的煮鸡蛋呢。不过一顿早餐光吃鸡蛋显然是不够的。接下来我们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Young Again， 稍后回来呢，我们将看看他们家的主食白米粥有什么特别的。 When I was a boy I dreamed of a place in the sky, playing in the fields, battling with my shields, bows made out of twine.I wish I could see this world again through those eyes, see the child in me, hear my fantasy, never growing old. Will we ever feel young again? Will we ever 2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先盛点粥吧。 接下来呢，还要放一点这个肉松。 日本的白米粥呢，要浇上特制的酱汁，放上咸菜和肉松，粥很清淡，特制酱汁呢，有一点酱油的味道，配上糖心蛋或是葫芦里的各种冷盘小菜，沁人心脾呀、啊。 好香啊，要把蛋放到粥里来喝吗？ 一口蛋一口粥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美食跟宗教有一定关系的。你看在京都好吃的都在这个南禅寺啊寺庙附近，不是，其实这跟古代文化是有一定联系的，就跟西方你看好喝的啤酒都在修道院。 朴町这座已经鼎鼎大名的餐厅呢，坚持400年传承煮糖心鸡蛋，不忘初心。而且呢，这糖心蛋也是传遍世界，到京都的人呢非常值得来尝尝看。而此时嘉宾们也忍不住评论起各自的队员来。 不行，早就告诉你，你已经是个狠角色。 没事，齐智慧帮你挡挡灾了。 我还说他是智慧，他到底会不会？什么都不会，他叫慧慧。 When I was 6 years old, I broke my leg. And I was running from my brother and his friends. And tasted the sweet perfume of the mountain grass I rolled down. I was younger then. Take me back to when I found my heart.Broke it here, made friends and lost through the years. And I've not seen the boring fields in so long. I know I've grown, but I can't wait to go home. I'm on my way, driving at 90 down those country lanes, singing to tiny dancers.15 years old and smoking and rolled cigarettes. Running from the law through the backfields and getting drunk with my friends. Had my first kiss on a Friday night. I don't reckon that I did it right, but I was younger then. Take me back to when we foundWeekend jobs and when we got paid, we'd buy cheap spirits and drink them straight. Me and my friends have not thrown up in so long. Oh, how we've grown, but I can't wait to go home. I'm on my way, driving at 90 down those country lanes, singing to time.Down by the coast. One had two kids but lives alone. One's brother overdosed. One's already on his second wife. One's just barely getting by. But these people raised me and I can't wait to go home. And I'm on my way. I still remember these old country lanes when we did not know the answers, and I miss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It's true, we watched the sunset over. Metro Radio. Are you ready for the time of your life? It's time to stand up and fight. Hand in hand, we'll take a caravan to the The children of the world can see there's a better place for us to be, the place in which we were born, so neglected and torn apart. Every woman, 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 的 X Fun， 我是 Jason。 京都的美食真的太多了，千年古都，百年老店数不胜数。这期节目呢，只是带大家窥探了这个冰山一角，下一期节目我们还将带大家继续来感受京都更多的美食，当然还有比赛了，大家千万不能错过了看好戏的机会啊！这可是好了，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如果你觉得听节目还不过瘾的话，可以在爱奇艺上搜索 X Fun 吃货俱乐部看视频版的节目。这里是 FM 94.5 的 Metro Radio。如果你有想什么和 Jason 或者是 X Fun 成员说的，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搜索 X Fun China。那么在 X Fun 的微信当中呢，你也可以直接参与我们四月份的樱花季的 X Fun 暴走团。Jason 和孙夏将带你一起去京都品尝美食，看樱花哟。另外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叫做 X Fun 吃货俱乐部。此外，如果你想足不出户吃到我们节目中的同款美食，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左下方点击吃喝杂货店，都是我们为大家精心挑选的世界各地的独家美食。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最后一首歌来自 Blue 的一首非常经典老歌送给各位，我们下周见。 Trying to do 24 karat magic. Metro Radio Music. FM 94.5. Shut up and drive, drive, drive, drive. Shut up.